机场至北京大兴机场。7月31日，由社区将其作为湖南省张家界市返京人员进行居家医学观察，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8月1日，作为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当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8月3日再次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转至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8月4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确诊病例二，住址为房山区新镇千禧家园，为8月1日公布确诊病例亲属，具体行程与确诊病例一相同。7月31日，社区将其作为湖南省张家界市返京人员进行居家医学观察，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8月1日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当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8月3日再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转至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8月4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确诊病例三，住址为朝阳区望京国风上官小区。7月30日乘坐南方航空 CZ8804 航班，由三亚机场至北京大兴机场，与上述确诊病例乘同一航班。7月31日曾前往朝阳区大屯街道博士祥园小区、东湖街道博泰国际商业广场和望京街道万科时代中心某餐馆。8月1日按要求进行居家医学观察，8月2日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医学观察、隔离医学观察，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8月3日再次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转至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8月4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目前已对上述确诊病例采取密接追踪、封闭管控等措施，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基因测序等工作正有序开展，初步判定上述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50人，其他风险点位的密切接触者正在核实中。经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对此轮疫情前期病例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全基因组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鉴于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染性高、传播力强，请市民朋友如发现有与上述病例轨迹有交集的，或近期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与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史的人员，要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或酒店报备，配合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各项防控措施。近期国内多地发生多点散发疫情，本市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输入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各单位各部门要不折不扣落实四方责任，加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防控措施。市民朋友切实做到非必须不出境， 非必要不出京。本市已确定中高风险地区及报告确诊病例所在社区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目前仍在境外旅行的人员建议尽早结束行程，要密切关注当地疫情进展及防控措施、列车和航班售票变化，做好个人防护。来京返京后要落实个人防控责任，及时主动向社区村单位报告，认真做好自我健康监测，配合相关防控工作，公共场所严格落实测温、查证、验码、登记、限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日常通风消毒等综合防控措施。再次提醒市民朋友，天气炎热，也要坚持科学正确佩戴口罩，减少聚餐聚会，减少在人员聚集的密闭空间久留，保持勤洗手、常通风等个人良好习惯，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佩戴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有关疫情通报及健康提示就通报在这里。下面通报关于调整风险等级的情况。近期国内多地相继发生德尔塔变异毒株引发的本地聚集性疫情，本市也发现多例由境外疫情德尔塔变异毒株引发的感染者引起的感染者。鉴于其传染性高、传播力强，北京面临的输入风险和防控压力持续增大，经综合评判，本市将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悦园二区、房山区岩村镇、乐和家园社区定为中风险地区。截止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两个，全市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通报就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的通报。下面有请朝阳区副区长朱胜介绍本区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针对国风上关小区确诊病例，朝阳区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立即开展相关工作。现将工作的进展情况通报如下：一是，迅速集中管理密接人员。刚才通报的确诊病例为居住在房山区确诊病例的密接人员，8月2日进行集中隔离，2日核酸检测为阴性，同时2名同住人员及1名学生作为次密人员进行了居家隔离。8月4日上午，该病例确诊后，3名次密人员已按密接人员转运至区级集中隔离观察点隔离，采集咽拭子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二是，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排查相关人员，根据初步流调结果，划定密接50人，正在陆续转至集中隔离点。三是，对病例居住地、活动区域及周边相关社区实施封闭管理。8月4日清晨，接到病例确诊通知后，属地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对国风上关小区及周边联络大厦、方恒时代实施封闭管理，并发布公告，要求小区居民严格进行居家隔离，同时协调金客隆超市等对小区生活物资进行了配送，保障小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对病例活动场所博泰国际商业广场、望京国际商业中心部分楼宇、博士祥园小区进行封闭管理。四是，迅速开展核酸检测及环境采样检测，安排核酸检测队伍在封闭管理区域内开展核酸采样， 截止16时，已采样3669人，环境采样345件，检测结果待报。下一步，朝阳区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指示精神，按照市委的总体部署要求，继续不折不扣地落实四方责任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防控措施，不放过任何一丝风险隐患，从严从紧抓好防控工作，继续做好流调溯源、密接管理，加强社区防控，全面实施环境监测和消杀，进一步加强社会面防控，公园、景区、商超、餐饮单位、宾馆饭店、农贸市场等场所严格落实戴口罩、测温验码、通风消毒、一米线等防控措施，重点加强对机场区域内人员密集场所的监督检查，对落实不到位的商户责令其立即整改，社区村防控做到从严落实、严防死守，加强重点人群管控排查，对物流、餐饮、商超、冷链、出租、保洁等公共服务从业人员加密核酸检测频次，加强个人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严格规范集中隔离点管理，做好人员和物资等储备，确保安全有效的运行。最后，感谢大家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请大家积极配合，请7月31日16:01至20时到过博泰广场康运养生会馆，7月31日19:52至23时到过望京国际商业中心寿气牛肉店的居民，及时拨打疾控中心的电话，电话号码是8778-9709，进行报告。望京街道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需出京者需持健康宝、绿码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谢谢大家。 好，谢谢朝阳区副区长朱胜的介绍。下面有请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组副组长齐经理通报市属媒体曝光等疫情防控松懈情现象，介绍加强公共场所疫情防控的相关举措。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当前首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我们面临着新一波疫情的重大考验，能否守住社会面防控至关重要。连日来，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导组、监督组加大了对社会面防控的调研检查力度，市属媒体也加大了舆论监督力度。8月2日，《北京晚报》曝光了一批市场、餐饮、商超、影院、七小门店等公共场所存在的防控问题，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是测温验码扫码措施落实不严格，主要表现为测温扫码设备不全、工作人员缺位、脱岗、履职不力、个别顾客不配合等。在海淀灵展购物广场停车场内，工作人员旁边放着二维码成了摆设，顾客不扫码就可以径直通过，工作人员也不加阻拦。停车场的电梯旁只播放扫码测温的语音提示，但是没有工作人员值守。同样位于中关村某大超市的地下停车场内，测温枪、健康宝二维码、佩戴口罩等温馨提示一应俱全，但工作人员疏于值守，对进入的顾客即为测温扫码也没有劝说阻拦。朝阳区城营中心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内没有必要的测温扫码设备，也没有专人值守。在附近的711便利店里，门口甚至找不到扫描健康宝的二维码，也没有任何测温设备。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上不少沿街店铺的防疫措施落实不到位，顾客进入很少有人主动扫码登记， 店内也没有工作人员对此提醒。在一家名为垂塘帮的门店，游客顾客积聚，门口却没有测温设施，也没有引导扫健康码的人员。丰台区银泰百货商场顶层的电影院门口虽然摆放了测温仪、健康宝二维码、消毒液等物品，但却无人值守，观众未经扫码测温便直接进入影院。石景山区华联超市五方园店、大兴区必胜客、北京华联力宝购物中心店、平谷区新海运通大卖场、延庆区红星二锅头超市、龙盛超市店、双信便利店、多美生活超市等，也存在入店未要求扫码测温的情况。此外，调研检查也发现，个别市民有不配合工作人员扫码测温的情况。二是执行一米线要求不严格。在首开富茂商场里，许多顾客不顾地上的一米线提示条，在糕点店前拥挤排队，店员也没有给予引导和劝告。该商场地下一层的幸福荣耀超市里，许多市民聚集在收银台附近等待付款，地面的一米线同样形同虚设。在王府井大街和中关村石宝街的部分商铺等也存在类似情况。三是落实佩戴口罩要求不到位。在宜家家居四元桥商场，存在顾客不戴口罩或者戴口罩不规范的现象，甚至存在顾客长时间近距离聊天而不戴口罩的情况。北京晚报报道，在半小时之内未戴口罩的顾客有26人之多。在宜家家居的就餐区，尽管有工作人员拿着喇叭不断提醒大家用完餐戴好口罩，但在就餐区旁边的卫生间仍有不少老人孩子不戴口罩。在中关村石宝街，一些顾客不顾工作人员的提醒，进入大门后就把口罩拉下去，还有一些顾客未戴口罩在大厅内四处闲逛，将一米间隔抛诸脑后。检查还发现，不仅有顾客不戴口罩，而且一些店员也不戴口罩。在一个烧烤摊位里，两名店员在座位中把口罩退到下巴上。在烤鱼店门口，有店员不戴口罩招揽顾客。此外，指导组监督组在通州、平谷、密云检查一些小门店，也发现存在顾客未佩戴口罩或佩戴口罩不规范，工作人员不劝阻不制止，个别市民不听劝阻等情况。四是冷链从业人员核酸检测有不到位现象。丰台区智广果蔬超市四方景园店、冷鲜区部分从业人员未被纳入核酸检测统一管理。物美多点超市承寿寺街道店没有按时进行环境采样和人员核酸检测。上述问题反映了当前社会面常态化防控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部分市场经营主体防控意识不够强，执行防控措施不严格。相关属地和行业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和督促整改的力度上也有待加强。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而需要常抓不懈。对此，指导组监督组提醒属地和行业管理部门进一步压实四方责任，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经营主体不折不扣地落实防控措施要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漏洞要举一反三，厉行厉改，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对拒不执行防疫规定屡次整改不力的经营单位要进行曝光查处。我们也欢迎媒体继续发挥舆论监督、宣传引导的作用，形成全社会疫情防控的工作合力。在这里，我们也感谢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社会面防控犹如千里之堤，存在着溃于蚁穴、一失万无的风险。这里我们和大家分享三点看法。一是 戴口罩、勤洗手、常消杀、保通风、控距离等依然是最简便有效的防护措施。现在天气炎热，戴口罩虽然不那么舒服，但安全更重要。二是人员流动性大，相应会带来疫情传播风险的加大，因而要少聚集、少聚餐、少聚会，在公共场所也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三是接种了疫苗并不等于就进了保险箱，贴了护身符，依然不能放松自我保护，不能代替常态化防控措施。也让我们一起啊，坚持坚持再坚持，直至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组副组长齐金丽的通报。下面有请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温天武介绍商务楼宇、商场、餐馆执法检查的情况。 好，各位媒体朋友，当前本市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压力持续增大。自近期本市再次出现境外关联本地病例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市城管执法局迅速再动员、再部署，调度全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在前期持续开展疫情防控常态化执法检查的基础上，从快、从严、从准地推进落实四方责任，全力做好对商务楼宇、商场、超市、餐馆、食堂三类场所的疫情防控检查执法工作，坚决筑牢疫情防控的屏障。下面我代表市城管执法局就近期三类场所疫情防控监督检查执法的情况简要通报如下。第一，近期三类场所疫情防控检查执法的情况。7月29日以来，城管执法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最严格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抓好三类场所疫情防控监督执法检查工作。自7月29日起至8月5日，城管执法部门将完成对全市三类场所重点单位的新一轮的强化执法检查。一是进一步加大对三类场所的检查力度，加强对疫情防控要求的宣传告知；二是紧盯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环节，特别是重点加强测温验码登记、员工健康监测、清洁消毒记录、人员佩戴口罩、一米线等问题的检查。三是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要求责任单位厉行厉改，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单位坚决予以执法公示，起到督促整改并提示相关人群做好防护的作用。据统计，7月29日至今，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检查三类场所重点单位1.2万加次，主动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隐患1039起，执法公示问题单位124家次，并及时督促问题整改到位。今年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持续坚持开展常态化的疫情防控监督检查执法工作，截至目前共检查三类场所单位48.3万加次，主动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隐患1.8万起，执法公示问题单位8075家次，并及时督促这些问题整改到位。第二方面，目前三类场所疫情防控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少数三类场所疫情防控意识有所松懈，出现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通过对近期执法检查情况分析来看，餐馆存在疫情防控问题相对较多，其次是超市、商务楼宇、商场、食堂。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部分单位未严格对进入人员开展体温检测并查验健康宝；二是部分单位员工未规范佩戴口罩；三是部分单位未严格落实员工健康监测制度；四是部分单位未严格落实清洁消毒要求并公示记录。上述四方面的问题数量 占目前检查发现问题总数的近八成。这些问题反映出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个别单位仍然抱有侥幸心理，主体的责任意识不强，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和隐患，值得警惕。在这里也向大家通报近一周城管执法部门在疫情防控检查中发现的几个部分典型的问题。一是海淀区八里庄街道综合执法队在检查中发现，北京延延滨豪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尹之健百味商贸有限公司存在未对进入人员进行体温检测的问题。顺义区胜利街道综合执法队检查发现，北京国泰东风商贸有限公司、北京龙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存在员工未规范佩戴口罩、未提示顾客佩戴口罩问题。昌平区龙泽园街道综合执法队检查发现，北京冠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回龙观金鑫美食屋存在无消毒记录问题。密云区果园街道综合执法队检查发现，北京丽香园饭店、经验楼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存在员工未规范佩戴口罩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执法人员均第一时间指出并责令相关单位落实整改，同时予以执法公示。第三方面，下一步工作重点，本轮疫情的变异毒株传播强、复制快，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市城管执法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最快的速度、最严格的措施和最果断的行动，抓好三类场所疫情防控的执法检查，加强统筹协调、指挥调度，指导区街城管执法部门结合属地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执法检查，坚决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进一步督促属地和三类场所落实主体责任，细化各单位的疫情防控的工作方案。二是督促三类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落实落细设专岗、测体温、查验码、戴口罩、隔一米、防聚集、勤消毒等防疫要求，并通过海报、电子屏和广播滚动等形式加大宣传，提醒引导广大市民自觉配合落实疫情防控的措施。三是要加强薄弱环节整改，对发现的问题，城管执法部门将第一时间予以纠正和处置，对屡次整改不到位或者问题严重的、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的，我们将用足用好执法公示等方式督促整改，并会同行业部门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在此，城管执法部门也提示啊，三类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防控之前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严格地执行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和规定，自觉落实好四方责任，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严防疫情扩散蔓延，共同筑牢首都疫情防控的屏障。我就通报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温天武的通报。最后呢，有请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生介绍本区疫情防控的工作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门头沟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要求，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按照市委书记蔡旭同志以最快的速度、最严格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从严从紧抓好首都防控工作的要求，坚持全区统一防控，高标落实、统筹推进、协同配合、尽职尽责的总原则，全力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截止至8月4日，我区已连续414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坚持以最快的速度强化疫情应对， 力争实现西部无战事。面对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我区已第一时间召开全区防控部署会，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坚决防止疫情反弹。一是强化排查布控，对市级反馈的密接、次密接及大数据人员迅速落位查人，并出具核酸检测结果，启动多轮次全覆盖敲门行动，确保不漏一人，规范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管理，在原有常态化运行隔离点的基础上，迅速启用两个备用隔离酒店，每个观察点均成立工作专班，确保隔离管理工作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二是强化社区村的管控，优化卡口管理，严格登记、扫码、验证、测温等防控要求，建立居家隔离观察人员一对一的联系服务机制，确保足不出户，居家无忧。三是强化疫苗接种，率先启动12至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持续加强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接种宣传引导，13个镇街临时接种点均稳定运行。截至目前，全区的成年人接种率超过了92%，12至17岁人群的接种率超过80%。四是强化院感防控，压实医疗机构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预约挂号、预检分诊等制度，加强流行病学史的询问、信息登记和健康码行程查询，严格探视、陪护和患者的管理，对医疗机构所有人员执行每3天1次全员核酸检测，严防院内交叉感染。五是强化核酸检测力量，我区已设立48个核酸采样点，实行点长负责制，并与医疗机构无缝对接，全区各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均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确保全员检测3天内完成。六是强化公共场所管理，加密对宾馆、餐馆、商超、7小门店等公共场所，以及公厕、楼道、电梯、公共座椅、垃圾桶场站等公共部位的消杀频次，加大对楼宇、宾馆、饭店等人员聚集场所的防疫检查频率，严格景区、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等防疫管理，督促市场主体严格落实防控措施。七是强化冷链疫情风险防控，坚持开展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加强冷链食品、环境、从业人员常态化核酸监测预警，严把市场防疫入口。八是强化宣传引导，充分运用线上线下媒介，及时转载转发权威部门和主流媒体发布的政策信息，引导市民游客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当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二，坚持以最严格的措施压实四方责任，全力筑牢疫情防控铜墙铁壁。疫情防控启动以来，门头沟区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时刻紧盯国内外疫情形势，同步完善防控机制，着力扎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篱笆。一是坚持常抓常严不放松，自去年1月20日市委发出全市疫情防控动员令后，我区迅速响应，连夜组建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13个工作组，随后又根据防控形势逐步调整完善为1半20组，落实四早要求，率先构建突发病例快速响应处置，重点领域常态化防疫检测、镇街突发疫情核酸检测应急预案等3项机制，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区域的常态化防疫措施， 在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中率先推出防疫安心小院等举措，推动社会面防控毫不松懈。二是狠抓科学对应不放松，根据我区在疫情防控中探索出的九个立即突发疫情应对机制，即立即封锁事发地点，立即成立内外指挥机构，立即隔离管控，立即现场消杀，立即开展流调，立即全面核酸检测，立即转送确诊病例和密接，立即开展心理疏导，立即举一反三，编制了全区突发疫情应对的工作手册，目前已更新至2.0版，为基层加强突发疫情应对提供了科学指引。三是推动疫苗接种不放松，针对辖区山区多、人口分布不均衡的特点，执法我区该项工作实施方案，依托原有的免疫规范门诊，在13个镇街设立16个临时接种场所，做到合理布局，优化流程，完善设施，推动疫苗接种应接尽接。四是强化党建引领不放松，发挥门头沟党建品牌优势，坚持党旗举在前，党组织领在前，党员冲在前，率先发出党组织党员争当红色先锋号召，引导党员将疫情防控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必选项。五是聚力群防群控不放松，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依托门头沟热心人等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和社区值守，特别是围绕落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3年行动计划，研究制定了我区的详细的实施方案，更加自觉地引导大家投身爱国卫生运动。今年上半年，我区在全市2次人间环境季度检查中夺得第一。三是坚决以最果断的行动绷紧防控之弦，全面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面对当前疫情防控复杂形势和严峻考验，着眼服务冬奥筹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国之大者，门头沟区将坚决落实中央和市委的部署，始终树牢首都防疫从紧从严的意识，坚持落实好四方责任，抓好排查管控、社会面防控、院感防控、暑期防控，严密外防输入措施，提前研究暑期开学防御工作，切实把好每一道关口，为确保首都安全做出应有贡献。谢谢大家。 好，谢谢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生的介绍，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工作人员，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碳中和，找晶科，晶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以上为广告时间。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 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贺林。 哎，今天难得我们俩在一块儿啊。 哎呀，已经有好几个月是不是没有一起上过直播了。 对，今天也是因为疫情发布会的原因，我们节目呢略略向后推迟了一段时间。 嗯， 但是没关系，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对，今天这个话题呢还没来得及给大家敲字敲上去。 啊，没关系。 口头播报一下吧。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呢？ 说说口罩的事儿吧。最近这个疫情让大家稍微又有一点紧张啊。 嗯， 看到很多朋友，当然我觉得这个口罩作为日常防护一直戴着都是很应该的。 嗯， 但最近呢可能让之前有些松懈的朋友又重新的把这个口罩戴好了。 哎， 嗯， 那说点什么呢？关于口罩， 就是我发现现在呢，以前咱们不是不提倡戴各种比如说为了美观的口罩， 嗯， 花里胡哨的上面有图案的那种。 啊， 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就是标准的防护口罩也做的很好看了。 是， 比如说今天看到同事戴了一款，他说是去某个展览， 嗯， 之后呢参观他那个展览的一些周边销售，他就有用我们普通的那种医用外科口罩，然后印上了那个图案，做的有很有艺术感的一个造型。 嗯嗯，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奥运会， 嗯， 我们中国代表团的这个口罩也非常的漂亮啊， 是吧？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或者您戴过哪些漂亮的口罩，怎么样？ 对 啊，当然了，首先防护是第一位的哈，不光是因为好看，防护的作用得有哈。其实呢8月1号呢，记者也是来到了通州万达影院进行探访，发现啊，公共场所务必戴好口罩这件事情大家都应该知道，到底做得如何呢？商场大门有工作人员值守，测温并逐一提示人们出示健康宝。那么影院的检查口呢，同样有工作人员对健康宝进行检查，并且提示戴好口罩。但是不少观众经过这两层关卡之后，一进入电影的放映厅，哎，做好了之后，防疫这根弦儿就立刻松了下来。 该不会开始吃东西了吧？ 吃没吃东西，跟口罩先摘下来吧。齁憋得慌的。在其中的一个小剧场，记者看到有的观众一边寻找座位一边拉下了口罩，有的呢是落座之后就把口罩摘下来收起来，有的观众是在观看过程当中拉下了口罩，随后呢也没有重新戴好。剧场按说空间就不大，记者扫视了全场，他也没专心看电影，你说这多有职业风险精神。 哎，这个记者就是去，啊，怎么说呢，摸底的 摸底的哈。反正有看见有近百位观众几乎呢座无虚席啊，不仅无法满足一米的安全距离，有约一半的观众就没有正确的佩戴口罩。 嗯， 其实呢演出的过程当中呢，主持人也有利用串场的机会啊，专门强调，比如说除了电影之外还有一些剧场也强调疫情防控的重要性，提醒大家戴好口罩，但是呢这个提醒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此前几日呢，记者在其他的剧场也发现了观众没有正确佩戴口罩的情况。一名观众说，他最近看了几场电影，发现不戴口罩的情况还挺多，说进门检票的时候有工作人员管着，不好意思的不戴口罩，可是进去以后 别人看见了， 灯一关，这个事儿黑灯瞎火的，是不是啊？观众席上黑乎乎的，没人看着，没人监管，戴不戴口罩全凭自觉。 这个全靠自觉的事儿， 对吧？ 就这么不自觉呢？ 这全靠自觉的事儿是最没谱的，最容易不自觉的事儿哈。他也希望呢，在电影院啊、剧场啊这些场所加强疫情防控管理的同时，观众啊也紧绷这个防疫这根弦儿，不要因为没人监督就随意摘下口罩，对吧？ 对， 咱该自觉的时候咱得自觉。 防疫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自己身边在意的人啊。 没错，什么事儿其实都是为了自己。你想啊，咱们疫情这么现在就是又紧张起来，我们一方面也是希望把这个口罩能够尽早的以后就不戴，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咱们必须得戴，是吧、 嗯、跟他做好这个长期死磕的准备。 你现在这个词儿怎么那么彪悍呢， 是吧、 啊，今天 可能因为我剪了一短头发。 哎，对，今天这个贺林是我这两天刚看见他，哎，我说，哎呀，你剪短发了哈， 嗯、 原来是长发及腰， 就一虽然没及腰，但是还挺长的， 啊、对吧？长发飘飘， 嗯 啊，现在转剪了一个利落的小短发， 嗯， 而且整个这个气质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具体什么样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哈、啊， 嗯， 回复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粉丝群当中哈、啊。 嗯， 您往上爬楼能看到我在导播间，因为今天有疫情发布会嘛， 对， 我拍了一张贺林的照片， 嗯， 能看到短发的样子、啊。 大家还认得出我不？ 啊，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个照片很漂亮。 换个发型，换种心情、 哎。 虽然一直心情挺好的、 嗯， 但就是时间长了，长发不免沉闷、 哦、 啊。十多年了，长头发。 十多年了。 对。 哎呦呵，从几岁开始啊？ 不能告诉你，上学的时候开始吧。就是跟发型差不多，比如说咱们老戴那个、 嗯、 就是蓝色的那个、 啊、 医用外科口罩啊，可能也觉得嗯，是不是这个不太好搭配衣服、 哎、 啊？所以在保证防护效果的情况下， 嗯、 大家有没有戴过什么 不同样的 口罩、 哎？ 或者说您看到别人戴过不同样子的，比如说戴一些图案的口罩， 嗯、 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发现男生像我吧，就属于戴的就根本就不挑、 哦， 就是口罩就是那种蓝色的啊，外科口罩， 嗯。 后来我发现咱女同事哈、 嗯、 戴白色口罩的偏多， 也没有偏多吧， 就是绝大多数女孩的戴的都是白口罩，就那种蓝色的， 嗯 反正女的戴的比男的少， 对 对, 对， 是吧？ 因为那个蓝口罩首先它那个尺寸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来设计的、 嗯、 它可能就是对于我们对 脸小的稍微 哎, 哎 呀真会聊天， 就关键是他如果那口罩太大了你的脸小是不是起不到防护效果，他到处钻风、 啊、行吧、嗯、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见过或者是戴过哪些有意思的好看的口罩没有，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现在疫情期间呢，各个公共场所也好，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啊， 嗯、 是不是大家又开始拿出小喷壶喷点什么酒精什么的， 啊、 这儿擦擦那儿擦擦啊？那你去到外面这些公共场所的时候呢、 啊， 其实有时候你也会注意到，比如说洗手间啦，说、 嗯、 啊几月几号几点已消毒、 嗯、是， 比如说两小时消一次啊，要是一点完了，他说三点又已消毒，你看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心里面踏实了一些？ 对，能看到这些记录，人家留了痕，咱知道大概他什么样的消毒的频次。 对、 嗯、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他是真消完了，然后给写上了，嗯，但有的时候呢，有的地方不太自觉的是他没消。啊，他已经给提前的预报上了，就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开始啊，告诉你我已经做了，怎么回事呢？啊，昨天城管执法队到了位于宋家庄的首开福茂购物中心开展疫情防控检查，在地下一层超市入口处，地面已经新贴了黄色的一米线标志。 嗯， 啊。工作人员在指引之下呢，市民自觉的排队进行测温，进入到超市中。啊，比如说有工作人员劝导说啊，大妈您注意脚下一米线啊， 嗯， 离远点更安全。 哎，距离产生美，距离也产生安全。 对，然后呢，这群众听到之后呢，后退两步，保持安全距离，对入口处码放整齐的购物车、手推车呀，执法人员进行了详细检查。手推车要随用随消，这是顾客经常接触的区域，要按照要求专人消毒，做好消毒记录。 嗯， 执法人员提醒超市负责人要严格按照规定落实清洁消毒的记录制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是顾客接触较多的冷柜啊、把手啊， 嗯， 要保证每两小时消毒一次。 你看， 按时向顾客公示消毒记录，就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几点消的啊。 哎， 有时候他会负责人的名字都写上。 嗯 嗯，在这个主食档口，执法人员发现一名操作人员没有按规定戴手套，随后执法人员又拿出档口内张贴的消毒记录进行检查，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说现在是上午十点半， 嗯， 怎么就已经把14点、18点的消毒记录写上了？ 那不是方便顺手的全给他写上吗？ 我这个执法人员说我穿越了吗？果然就是为了顺手啊。面对执法人员的提问，超市工作人员哑口无言。 嗯， 说消毒情况要按实际情况记录，别让消毒清洁流于形式。 没错， 执法人员提醒啊，超市的负责人。 检查完成之后呢，针对此次检查发现的情况，执法人员对超市进行了通报，并要求超市进行整改。超市负责人表示将第一时间整改，要求员工严格遵守防疫相关守则，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嗯、所以我觉得啊，什么事儿别应付、 嗯， 对吧？咱有规章制度，这个不光是戴口罩啊、消毒，什么事儿你要是真是应付就干不好，对， 对 吧？ 你说你应付谁呢？实际上是在糊弄自己。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哈、啊，这些你看现在的城管呢，在进行这种执法检查。另外呢，这个餐厅的管理者，包括超市、商场的管理者，也真正能够从自身啊去要求一下，从自己的员工也是要求一下，咱干什么事儿踏踏实实干。 对，你往长远了想，你说这个疫情防控好了，超市能够正常营业； 嗯、 防控不好，大家都不敢出来买东西， 哎、 或者你超市都不能够正常营业的话、 嗯， 那不是还是有经济上的损失吗？ 没错。 嗯，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什么样好看的口罩啊？ 嗯、 像红果说，中国奥运健儿戴的口罩就特别好看， 嗯， 中国红嘛。 对对对， 哎、 配合着今年那套中国奥运健儿的衣服、 嗯、 因为今年它不是做的像往常一样比如说红配黄那个咱们说西红柿炒鸡蛋的那个样子今年是有点带紫色的那个夏装、 啊、 嗯，就那个搭配觉得颜色你乍一看好像不是很搭、 嗯、 但放到一起还挺和谐的 是吧、 哦、 啊，行还有很多人跟同样的这种想法像50后田哥也说东京奥运会中国运动员戴的口罩配色特别好想收藏一个、 嗯、 乐乐1335也说哎呀东京奥运会中国队员的口罩真好看哈、 哎嗯我记得刚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咱们台里面有同事分享了一个是粉色 啊、 不算粉色玫红色的吧、 嗯、 然后上面写着牛年大吉 哎 是牛年大吉还是牛年大牛这样的字样的、 啊 口罩、 嗯、 而且是那种稍带连笔的那种嗯那叫什么体啊 啊连笔字吧 哎就是行书我觉得戴着还挺好看的 是 国潮的那种 对今天正好我有一个人家也是送我的、 嗯、 我转手就送给于飞了 哦、 那个哦你不生气是吧 没关键这红的你自己戴着也不合适 对我这个脸那么大一个男生老男人是不是戴这么一个也不太好看转手就直接 我可没说 啊，你心里这么想了吧？ 嗯，我没想，反正没给我。 梅梅说 ，FM 梅梅说口罩必须戴，现在已经习惯了，只要一出家门就习惯性的戴上，不管什么地方都戴着，除非吃饭哈、啊。说我做博物馆的讲解员，同样戴着口罩讲解，很习惯。我的口罩呢，就是一般的医用口罩，但是要在口罩上喷点有保健性的喷雾水儿。 哦， 说这个清新醒脑，有一些那个口罩上面戴一个小类似于小扣，然后里边有一些。叫什么精油 哦？ 你见过吗？ 那种就是就怎么说评价好评和差评 各 一半吧。 有 对，有的说吸入了之后怕它是化学物品比较多， 嗯、 怕有害身体健康啊。 所以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嗯、 咱最好呢还是要选择一些安全有效的口罩，对吧？嗯。今天 然后 啊，你来说 啊，我再分享一个朋友说这个、 啊、 F 梅梅说这个说过了 是吧，刚念过 啊。然后这个拼音说， 嗯、 我戴过 N95 口罩和一般的蓝白口罩，觉得戴口罩重点是起到防护作用就行了。至于颜色和款式呢，不太在意。看到过别人戴黑口罩、红口罩和白口罩，冬季的时候大家戴 N95 口罩的比较多。总之呢，为了每个人的健康，戴上适宜自己的口罩，做好防护。 嗯、哎， 我戴那 N95 我就觉得特别 憋得慌、 哦。 对 对， 这个如果你要去一些像。咱就说哈，就是比如说你去医院， 嗯 啊，还是希望大家佩戴一下N95啊、这样可能更安全一些哈。 没错。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什么样好看的口罩？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当然，有很多朋友参与了我们的这个加入我们粉丝群哈，粉丝群是入群两个字。 嗯、 还有人问入群了怎么没见着？您别着急，您入群之后弹出一个二维码呀，是美哲的二维码， 嗯， 他会把您拉到群里边。而且进群之后呢，您可以得慢慢爬楼才能找到我发的那张贺林的照片。不过也没关系，等到我们结束之后。后等我得空的时候我再发一遍、 嗯、 其实我拍了好几张特好看的照片、 还行 吧 李凯的这个摄影技术还是可以就其实我本来没有那么好看他拍的还可以 别这么谦虚你刚才说心里想说的那些词儿啊，都可以直言不讳是不是主要还是好看人底子好是吧、 嗯、欢迎新朋友认识一下 对新朋友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女主持人啊，都是1.70米以上的大高个、 嗯、 所以我们叫三高女主持人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再说一件事儿、啊、哈，今年的6月8号12点，刘先生和妻子呢从河北雄安新区乘坐长途车来到赵公口长途车站，准备啊到首都机场换飞机去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女儿家。两口子夫妇俩人呢从长途车下来，望着地上的两个行李箱、背包， 不仅发起了愁，因为这个下车地点离出站口有200米的距离。 哦， 这个行李箱背包啊十分沉重，来的时候是儿子亲儿子送上车的，两位老人搬起来呢，现在想起来非常的困难。正当两位老人不知所措的时候，细心的执勤民警王聪颖看到这一幕，女民警啊，王聪颖是个女民警，迅速跑到老人面前就问说，阿姨叔叔你们要去哪儿啊，有人接你们吗？站在一旁的刘先生就说，说我们要去呼伦贝尔啊，看我闺女，哎呀到首都机场啊坐飞机。这个赵公口长途汽车站距离首都机场呢大概40公里，交谈当中王聪颖了解到老人不愿意破费乘坐出租汽车，啊，打车有点贵，是吧？ 对啊。 乘坐地铁呢，上下车站不太方便，很想啊到这个北京站乘坐大巴去机场，所以呢就按照刘先生的意愿，民警就推荐了120路公交车。那这公交车你坐过吗？ 嗯，120，哎，咱台门口是不是就有？ 有吗？ 那就想错了。 要一定要坚持哈，有。 因为我可能如果坐的话，我也就坐过那么一两次，所以我确实是有点含糊 啊。有120啊，不光有120，还有126 啊， 原来都是120支啊，都是从我们家那过来的，不要要自信，知道吧？然后呢，就推荐了120路公交车，从赵公口站呢西行，途经前门呐、天安门东，再来到北京站东街，这是直达北京站机场大巴停靠点最佳的路线。那么王警官呢和辅警恒玉来把刘先生送到了公交车站，恒玉来呢还负责帮老人拉行李。王松颖呢提着背包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老人走过街天桥，安全地把两位老人送到公交站点，二位呢又继续陪他们候车。120路进站的时候，民警搀扶着老人上车就坐，还不忘叮嘱司机说，师傅啊，车到北京站东街的时候，劳驾您一定得提醒一下两位老人，他们要换机场大巴 啊。 刘先生媳妇儿啊眼含热泪，握着王松颖的手激动地连说谢谢， 碰上好人了 是吧。我们的警察当然是特别的好，是不是？ 嗯， 车辆启动呢，车窗内外他们挥手告别。刘先生夫妇回家之后，把这个赵公口站遇到王松颖的故事就讲给了家人听，家人也是非常感动，一家人怀着感激之情写下了一封感谢信。哎，所以这事儿才得以曝光。 其实说是刘先生和妻子，你可能也听不出来，因为说先生啊和他的太太，你不知道是多大岁数。 对对对， 实际上这是一对耄耋老人。 耄耋是多大岁数？ 70-80的样子。 30叫什么？ 30而立之年。 40呢？ 嗯，40不惑之年。 50呢？ 50想想，嗯。你快到了吧，你说说。 叫说什么50知天命。 知天命 啊， 对 对， 对。 60 耳 顺， 嗯， 啊，70 不愚。 70是古来稀是吧， 嗯， 古稀之年。 古稀，哎，那耄耋就是 80-90。 80-90。 哎，所以岁数还是相当大的。 那难怪是拿不动，但是老人家又想省点钱， 对对对， 就去打车啊。 哎，是， 得亏这个王聪颖警官发现了他们的难处。 嗯，哎，所以有的时候身边如果有老人啊，你看他有些犹豫啊，咱们在问清楚了之后，真的可以寻求一些或者给予一些帮助， 是 不是？是 的， 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见过什么样好看的口罩？戴过什么样的口罩啊，也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聊天哈。 嗯，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 哎，这个红果呢，他说这我也见过，他说， 啊， 我见过疫情期间有人戴的防毒面具式的口罩，有点吓人。我也见过。 哎，见过。 我觉得那个就是能不能起到防护作用不好说。 嗯， 但是就是 都是工业级 的，捂起来 啊 让人觉得不太友善。 不，那个时候是冬天吧，就是春天， 你甭管是冬，就是你看到之后，你看红果的直观感受是有点可怕。 啊，嗯， 我也是觉得，就是为什么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呢？你戴口罩已经遮住了你的半张脸，对不对？ 啊， 那个防毒面具真的是把整张脸都盖住。 那，反正就是整个那种感觉特别吓人啊。 嗯！ 兴许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像张晓慧说，看那个开心麻花送的口罩，哎呦，我就不戴了，留给闺女了。就是现在有些， 嗯， 有一些这种产。叫什么产？这是周边是吧？ 周边 文化周边 产品， 文创产品对吧？包括像我们的一些电台的一些频率， 嗯 啊，包括刚才也提到了说1039有个带他们 logo 的口罩。 哎，小辉就说了， 嗯， 说几个月前在颐和园偶遇一个带着1039标志口罩的人，看眼睛我还真猜对了他。 哦，谁呀？ 跟他合了影儿。 哦， 嗯。这个百年修得同船渡， 有 缘啊，这也不知道是哪位同事啊。 坐的是实船吗？ 哎，咱不知道，咱没说是什么船。 颐和园吗？ 哦，颐和园是站上去的。 颐和园你去过吗？ 就那个去过呀， 啊， 就那个在岸边的那个石头船吗？ 那叫什么呀？什么坊？ 画坊？什么坊呀？ 反正你看，你千万要坚定，知道吧？不能 真的是吗？因为我是小时候八九岁的时候来的，那时候去， 哦， 然 后来就没 再 去， 嗯， 是吧？ 对，我当时还说这船怎么站在上面也不忽忽悠悠的， 嗯， 说是一个石头船。 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里边找到一些这个自己喜欢的一些 logo 啊，喜欢的一些图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什么样好看的口罩，都可以继续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是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贺林。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什么或者是佩戴过什么好看的口罩没有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北京新闻广播叫什么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 听 FM, 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互动。 刚才有朋友有点含糊了，说这个是喝啤酒的事儿还是说口罩的事儿呢？因为我刚才在设置话题的时候，我看到好像是上午财富新动力在说喝啤酒的一些话题啊、我们大城小事今天讲的确实是像李凯所说是口罩的事情、 就是左美哲呀、早上起来聊了半天喝啤酒、据说呢他还比较在行， 是吗？ 据说 看不出来呀、 不是，他对啤酒的知识比较在行、喝的在行不在行咱们不知道， 不知道 是吧、兴许是哎，一打是多少瓶？ 12瓶吧， 是吧？不知道这一打 能喝12瓶，你可别给人家夸下海量了啊！ 来看看各位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 嗯， 京城游侠说最好看的口罩当然是奥运军团的口罩哈、据说外边现在都有卖盗版的， 是不是？我还想说咱们就是比如说奥运会之后，咱们有没能不能批量生产一下？ 但是我觉得咱还是找那种有版权的哈，盗版的这个说实话有点这。这也不太合适， 对对对对，而且你说它是防护功能都不知道靠不靠谱、 没错。 这个刚才说谁啊？9290说、啊，口罩以实用为主，能有防疫功能是最主要的，还是很多朋友是这个观点的、 没错。还有一些朋友也想加入的我们粉丝群啊，再一次强调是入群哈、入群，别打其他字，其他字都进不来。 对， 然后呢，林说有一次对面走过一女孩，哟呵，把我吓一跳，怎么长成这样啊？走近了才看，原来是白色的口罩，上面画了一个血红色的大嘴， 血盆大口是吗？ 可能人家就是过去曾经不是现在有，就曾经有段都有一段时间。 你到底要说什么时间段？ 就是那种女孩不是有一段大嘴也挺好看。 那也不能画就是那种血盆大口， 就是那个 嘴唇可以红，但是你不能说比如说那种血淋淋的大牙 啊，那是那是就是那些嘴特别大的什么茱莉亚罗伯斯，就是是叫真名 是 吧，那个嘴型就比较大，是不是？ 那 也挺 好 看 的， 对不对？ 你就意思是在口罩上画一大红嘴唇子？ 对 啊。你喜欢这样是吗？下回咱们给李凯画一个。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吧。 好的。这个是有一个比较揪心的事情啊，在北京街头发生了一个宝马车怒撞奔驰车的事情。这是发生在去年年底啊，在海淀区的一家药店门口，有一名男子开着宝马车撞向了横向停在他前面的奔驰车。 就是宝马撞了奔驰。 对，之后呢，这宝马又倒车。撞一下不算完呢，又加大油门再次撞了上去。巨大的车辆撞击声吓得一位路过此处的女士都从台阶上掉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这就不是一般的比如交通失误了， 你就觉得他可能是就是已经失去理智了， 对 不 对, 对 吧？什么原因？ 这都还不算完 啊， 这名男子仍然没有停手，再次倒车加油，一头把奔驰车给撞出去了。 哎呦， 就是他本来停在他跟前，可能两个车咱们形容一下成一个丁字形这个样子，他非得给人家把车都给撞飞了啊，给他让开通路才算完呢。这个刘某就是驾驶宝马车撞奔驰车的司机，这当然也是被这个诉至公庭了。法庭上刘某说，真是没想到自己40岁了，却因为一个冲动把自己送上了刑事审判庭，即将锒铛入狱。提起案发那天的事儿呢，刘某是用刻骨铭心4个字来形容。2020年12月17号早上，刘某把车停在了药店门口之后去拔牙。监控显示，刘某停车之后呢，有两个年轻人把车停到了刘某的车的后方。两人下车走了一圈，看到刘某的车没留挪车电话，就把本是顺向停着的车倒了出来，横向停在了刘某的车后边。这些人气性都挺大的哈。过了一会儿，一辆奔驰车开了过来，又顺向停在了刘某的车前面。此时药店里出来了一名男子，示意奔驰车要横着停在刘某的车前面。 就是他没留挪车电话，人家可能都生气了。刘某说自己的车就被严严实实的夹在了两辆车中间，他来到药店希望跟药店老板协商一下把车挪开。在药店门口等了一会儿之后呢，他又再次找到药店的店员想联系老板挪车，就也并不是一上来就开始歇斯底里的撞车去了啊。经过鉴定，刘某撞的奔驰车维修费用是79000多元。2021年7月5号啊，就上个月的时候，因涉嫌故意损毁他人财物罪，刘某在海淀法院出庭受审。他说事发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理智，情绪完全失控了。咱们从刚才我的讲述当中也可以感受出一二啊，确实 是 不像一个正常心智的人能做出来的了。 就是把自己的车包在里边了，是不是？ 对、啊、 想走走不了。 就为自己撞开一条通路，这种感觉。当时他觉得把车撞坏了也就是赔点钱的事儿，没想到故意撞坏别人车是犯法。开庭当天法官没有对本案做出判决。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啊，这个刑事审判就不光是赔钱这么简单，冲动是魔鬼，对不对？ 对啊对啊，就还是要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别自己觉得没事儿，然后就后面直接要在监牢狱里面待一段时间、 啊、所以有的时候嘛，咱们就是遇见那种搓火，你懂吧？ 对 对，就是你好不容易心情挺好，结果遇上一些糟心的事儿，然后就特别的生气啊。那时候需要退一步。 他可能拔完了牙，就是正牙疼呢。 哦，对， 什么原因都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但是咱不能干无耻的事嘛。 对对。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或者用过什么样的口罩哈，都可以好看的哈。 嗯， 当然不太好看的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就或者特别奇怪、特别奇葩的， 来看看。 用户3090说，这次看到奥运女子铅球有一个黑人选手戴的口罩非常吸睛，墨绿色的蜥蜴张开的大嘴巴。 哦，蜥蜴是吧？ 嗯， 蜥蜴这个爬行动物。 哦， 蜥蜴和鳄鱼他们是一个共同有共同点吗？ 都是趴着的，都是爬的。 行吧， 蜥蜴好像不会游泳吧？ 还有一些朋友哈，花沙鲤鱼说口罩啊，光图好看还不行，主要是防病毒才行。 对对， 说你看我戴的都是医用口罩，您跟我是一个，就是男士可能对于图案的选择性不太敏感，女生不光要显得脸小，最好能够有个小的一些小形状、小心儿啊、小花啊，是吧？显得多好看。 但是第一步还是像大家说的，就是要防护好。 对对对对。 第二个，我可能还是更倾向于就是纯色的，像你说的，就是白色的， 小白的。 哎，对，比较好搭配衣服。 哎，你弄一个墨水，弄一个白色口罩，里面点一圆点儿。这就比较难看了，是吧？ 啊啊 啊！远看 上面有些好多小点点，像脏了似的。 嗯，不是，你以为什么痦子是不是也不好？ 哦， 对不对？ 那如果点在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地方 也还挺好的， 媒婆似的，是吧？ 名字说N95 口罩有点憋气，外科口罩还可以，但是小朋友们挺不容易的，上学这一天捂着多憋的很呀，我挺心疼这些小朋友的 啊。小朋友 好，小朋友放假了， 对，现在是放假了，而且小朋友的口罩现在也是做的比较轻薄一些，里边有绒喷布哈，就是防护肯定没问题啊，而且小朋友的图案都比较卡通。 对，我看有那个小熊猫的，小兔子的， 哎，还有一些卡通图案的， 是是 都在里边哈。 嗯、 像这个萌萌是吧？新朋友说我们学生都喜欢戴白色口罩，莫名觉得显脸瘦。白口罩真的显脸瘦吗？ 真的是吧？哎，就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理，但是我但凡看到女同事戴着白口罩，我觉得还格外好看， 是吧？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现在见过或者戴过什么样好看的口罩，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来聊聊您见过或者戴过的美丽的好看的口罩。再来说一件事儿哈，这个说实话啊，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某些时候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对吧？有的时候互相抢道，包括有些公共空间，你说是停自行车还是停机动车？小区里边哈， 哦，小区 小区里边有的时候那见缝插针，是不是？ 对， 哎，那么说起新的车棚，家住石景山永乐北社区的居民都特别开心，说咱这个新车棚真好，自行车不再乱停了，公共空间也敞亮了，电动车也有地儿充电了。这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永乐北这个永东北应该叫啊，永东北社区，这个名字说实话对这社区我也不太熟， 不熟， 对吧？我也没往那边去过啊，八宝山那儿去过哈。此前呢，这个社区虽然有多处停车棚，但是居民们大多不愿意把车停进车棚。为此呢，社区党委啊专门召开老街坊一块来聊聊天，议事会嘛，把居民们聚到一块听取意见，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 车棚里边没地儿充电呢，拎电瓶回家充电，还不如直接把车推上楼呢。 那可是现在不让不允许了， 对，而且危险，对不对？ 嗯、 前些年说我停楼底下的山地车就丢了，因为没监控，根本找不回来。停你们那儿、 哦， 我那个，你知道现在自行车也是特别贵， 真的是， 对吧？ 特别他们有那种骑行小队的， 嗯、 就是买的专业的山地车呀， 嗯，公路车呀， 公路车 都是齁贵齁贵的哈、 嗯。 所以居民们对于小区老车棚的问题，那各抒己见。随后呢，社区干部把这个意见进行汇总，并且召集物会的这个物管会成员多次协商，最终决定啊，对老车棚进行一下升级改造，把居民们的非机动车重新请回车棚。在改造车棚的同时呢，这个永东北社区啊，也是积极发挥楼门长和热心群众的作用，通过旧车辆换鸡蛋。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就是什么事儿吧。你能让我们尝点甜头，对吧？ 就是 你说我那个破自行车、旧自行车吧，你让我扔了，我给不扔。 嗯， 那我卖铁还能卖点钱呢， 废物利用嘛。对， 反正我不扔。你要是让能换点鸡蛋，哎，包括上门收旧车等一系列的文明创建活动哈， 对， 引导居民自觉清理废弃的一些非机动车、就自行车。 哎，这对很多人来说还是管用的， 哎、 因为你说你要折点钱，给多少管？给合适呢、 嗯、 有的人车贵，有的人车便宜、 啊、 你给点鸡蛋，这种生活当中能用到的。 对，当然有些那个破自行车不管贵贱啊，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对吧？ 剃光了都散架了。 对啊，那个、多年也不骑，全落灰了。 嗯， 据说呢，这一次16个智能充电设备在吸引居民方面也发挥了极大作用，那车主一扫一键扫码就能够充电，操作便捷，价格也比较亲民、 哎、 不仅如此呢，车棚里边还装有感应灯啊、摄像头啊，确保车辆的停放安全，就是再丢车、 哎、 人有摄像头跟那看着呢， 对， 是吧， 就有找回来的可能了。 所以 但是自己也要锁好。 那当然锁好。 嗯， 关键的问题其实现在我们讲绿色出行有很多地儿哈，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开车去， 嗯， 没地儿停车。 那自行车我们那天也刚说了一条，就是说的是那种共享单车、 嗯、 你必须要停到它那个框里去、 哎、 它那个框经常是规划的不够多、 嗯、 然后但凡是找到的时候又满满当当的、 嗯、 你那个车停到边上有时候它都不给 你算，都不给锁车嘛， 对对对，然后你那个手机就会持续计费、 啊、 还会有人把你的车蹭走 啊，就是一看你旁边然后我再骑一段， 对， 免费占个便宜、 嗯、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自行车这个绿色出行真得是各方面，一方面就像贺林所说的共享自行车有专门的问题、 嗯、 包括我们现在喜欢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对吧？我平时可能还健个身，晚上去遛个弯，河边骑会儿车， 嗯， 然后平时出行的时候通勤，我可能也骑个自行车，这个在家门口得有地儿放， 对、 啊、对吧？ 对呀、 啊，这样才好，那才能够使用的，趁着北京现在夏天、秋天还能骑。 夏天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就那个车座晒完了之后特别特别的烫，完了你到地儿还没地方停的话，就挺狼狈的。 对，但是也还行吧，啊， 嗯、 你整冬天喝西北风的时候强，是不是？ 相比于热和冷 啊， 这两件事情你觉得你更能忍受哪个？ 我能忍受热，我受不了冷、 哦、 你呢？ 是吧？嗯，我哪个都不想忍受。我觉得有地儿停车就行啊、 哎、 那我就是都能考虑考虑。 没错。 嗯，这样也要说一个这个小区里的事儿。今年七月份呢，家住在苇子坑183号院的朱女士，通过市民热线反映了说，自己家门前有一棵大树，根系生长不规则，如今呢已经把地面给顶出了一个大鼓包，再这么长下去啊，开门都费劲了。咱们知道好多那个树的那个， 你觉得我这些词怎么样？ 你是给捧哏捧得很敷衍，就是那个树，它的那个根真的是很有力量， 是 会把地砖都给顶开嘛。然后这个朱女士家的门都快被这个树顶的开不了门了啊！接到诉求之后，16庄街道城管办第一时间同朱女士联系了解情况，并按照约定于7月16号带领施工人员一同到朱女士家查看。 看看 朱女士家所在的苇子坑呢，是16庄街道辖区内的一处老旧平房区域，区域内房屋低矮，胡同狭窄。走进朱女士家院子，工作人员发现一个成年人怀抱粗的大树啊，已经把朱女士家两间房屋之间原本就不宽裕的空间占去了不少。 哦， 就是一个成年人怀抱粗的大树， 那分哪个成年人？你要是像贺林和季彤俩人抱起来，那个粗细都不一样。 一个成年人 啊， 那就其实感觉也就是、那个、 你臂展有多长？ 那 臂展一般是跟身高是差不多的。 咱们应该这是一个周长吧？ 就是一般情况是这样。你比如你身高1.7米， 嗯， 你两臂展开大概也是1.7米。 真的吗？ 对， 你像 季彤。啊，咱就不说了。 那这个树的直径是多少呀？ 那 李老师， 除一下呗。 反正是挺大一棵树，加上人家家院子里面确实地方不多 啊。 主要问题。 派r平方是面积还是周长？ 派r平方面积啊。 二派r呢？ 二派r是周长。 哦。 哎呀。 大舒一口气。但刚才像朱女士也说了，主要这个树不是问题， 嗯、 是它有一些这个 树根 出来的树根快把家门挡住了。说你们看这树根把地面拱成什么样了呀？朱女士告诉工作人员说，这树根一直往我们家门这边长，现在门已经有点打不开了。 嗯， 由于这棵大树呢并未死亡，其生长对于居民的安全也没有产生影响。按照规定不能进行砍伐，那也挺可惜的，对不对？都长得那么大了， 但这有规定，这不能树、嗯、现在在我们北京那是金贵的东西。 对呀、 啊嗯， 为此呢，工作人员以不伤害树木为前提，决定通过两步走的方案解决树木根系的影响。 嗯、 第一，要掘开地面啊，对临门一侧的树根进行梳理，移除已经凸起的树根。 嗯。 二呢，是在临门一侧地下放置挡板，约束树根的生长方向。你别说，你这次给它撅了，给它砍了，下次还往这边长、 嗯，那是 对不对？同时做好大树根部伤口的处理和地面恢复，等于给这树做了一手术。 小手术 啊。7月17号。经过了一天的施工，凸起的树木根系得到了修整，朱女士家屋门口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哎，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吧，就是有的时候真得是自己家人干不了， 嗯， 对吧？你这个树、 嗯、 不能随便动，而且呢，这个也确实是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你地面万一绊着一下，对吧？ 对，门开不开，就是让树给堵在家里了， 是 有点。 当然了，这个过去看那贫嘴张德民的幸福生活、 嗯、 啊，人家里边有棵树，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吧？ 嗯、 所以我们也真的觉得挺好，修整树根啊，居民家的门能开了，也是希望生活能够因此不受一些影响。 是的， 是吧？ 是的。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过聊，您见过哪些或者是戴过哪些好看的口罩哈、 嗯？ 在疫情防控现在又开始紧张的时候，大家戴好口罩。 对，红果说这次东京奥运会开演了。各国运动员戴的口罩都不一样， 没错， 有的很好看，有的很怪异。 嗯，就是各家审美不一样，对 对 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留言，像四牌了，直接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说刚买了一包50只的医用外科口罩，哎， 嗯、 这个也属于都是同样蓝色的。 对，然后这个小辉说呀，也囤了一些口罩，说够很长时间使用，主要是我不怎么去人多的地方。 哎、嗯、 哎。李凯，有没有专家说过，就是这一个一次性口罩大概佩戴时间是多少、 嗯、分你是干了些什么，如果你正常的话一天一个就可以， 像小辉这种都不太常去人多地方的、 啊、 是不是就可以、 两天一个， 不用那么勤的换、啊、 对对对。当然如果你要是去了一个，比如说你出汗了、 嗯、 然后这口罩已经湿了，那就不是一天，你可能湿了就是差不多半天你都要换一个、 哦。还有那种像比如说之前他们说去看某一个电影、 嗯、 特别催泪的、 嗯、 好多人戴着口罩，那口罩都给哭的都快透了，这种趁早赶紧换啊，就不仅外面会有病毒，里面还有您的鼻涕，赶紧就是把它给更换掉。 什么电影这么催泪啊？ 啊，前一阵是有一个什么爱情片，哎呦给忘记了。 哎呀、 嗯、 你这爱情片还能哭着、 什么什么、什么男人的什么恋爱的忘记了。 嗨， 就是那个秋晨 没看过， 邱泽演的、 哦、是吧？反正我是有日子没看过电影了哈。 嗯、 这爱情电影还能换成这样哈？ 就是讲那个男性追求自己心仪的女孩， 啊、 然后付出了很多这种故事。 行吧，嗯，这个位朋友，这后边是应该是一个日文的字母，静静是吗？ 嗯，没看见， 就是这个 我这边没看见。 你能看见这个是不是像个日文的字母 啊？ 啊， 那可能也就是有点模仿我们中文的那个就是 叠字， 叠字啊， 是吧？ 有可能。 我想静静。 你静静是谁、啊 哎、对对对，就这意思、 啊、就这意思。 说扫了二维码为什么加不上你们的微信呢？别着急啊，负责拽微信的加群的那位女主持人可能还在睡觉。 她可能我刚想说人家可能是马不停蹄的就在一个一个的挨个加的。 确实比较忙啊，她、 嗯、 今天早上起上早班啊，晚上的时候还有一档节目，所以她加紧抓紧时间休息哈。 哎，然后呢刚才是不是说有的朋友担心说小朋友上课呀戴口罩一天多闷啊、 嗯、 小辉也说了，说小朋友上课不戴口罩，老师是全程戴口罩，因为老师要说话嘛、 嗯哦、 但是他要说那么多话真的是缺氧，就是也是心疼老师几分钟、啊、 对对对对。现在可能学校的这个防护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哈，现在也是放假期间、 哦、 新的9月1号在开学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安排 啊那个我请教我兔子提醒我了，说那个电影叫当男人恋爱时、 嗯、 我说的什么呀，我刚才说的 我都根本就没注意，就是不走心的职业捧哏嘛， 就关键是你可能已经过了看那个电影的年纪了。 对对对对，我现在基本上电影陪我们家孩子看一些动画片， 嗯 嗯，也没什么。今年的这个暑假叫什么暑期档电影，就是你们做文艺类节目的，我真的没觉得有什么好看的，是吧？ 所以我们做的很艰难呀，很敬业的，知道吗？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或者戴过什么样好看的口罩，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嗯， 原初东北护城河的亮马河曾经是条脏臭的排水沟啊。2016年的时候，亮马河启动了全线的治污工程，提升了河流水质，水环境变好了。像季彤还专门去拍了照片， 对， 然后觉得特别好看。尤其他那个晚上的灯一亮了之后，我也是觉得特别漂亮。环境变好了，也引来了游野泳的爱好者。 原来那里头环境没变好的时候就有油的， 真的吗？ 我真的是在旁边看着都是觉得他们图什么呢？ 真有啊， 真的有。因为以前我健身的那个地方在那旁边，你旁边还有好多好吃的，那些吃饭的地儿呢，你觉得环境还挺优雅的，但是它淋水，本来你觉得这个咱们说风水什么的，按说挺好，但是那个水特别不干净，里头还有 游野泳的。 对， 那说个正经的，就你刚才说这一套的信息当中，你健身就是为了多吃点好吃的吧？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哎呦，行吧，接下来我来说这游野泳的啊，不仅有住在附近的居民，还有大老远从四惠啊赶过来的。住在四惠东的彭大爷就跟记者说，每天会骑40分钟的自行车来亮马桥游泳锻炼，说我膝盖不太好，没法跑步，游泳挺合适。因为疫情啊，我常去的游泳馆关了，就天天来这儿，见天来这儿锻炼了。 哦， 在亮马河旁边有这个禁止游泳的牌子。但是还有不少人在河中嬉戏玩水。负责巡逻的物业工作人员的保安哈，据说每天分早中晚三班在亮马桥附近进行巡逻，带着救生圈，带着救生用品，看到有用的就会口头劝赶紧上来不啊。有的人呢会上来，有的人才不管你呢， 赶紧游远了， 继续游泳。一位保安就跟记者说，说这个亮马河河水深的地方大概超过3米，水下还有水草，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它那儿有好多那个浮萍， 对吧？那么河边立着北京市水功能区水质监督站的监测站的信息显示，亮马河的水质保护目标为4类水，是景观娱乐用水区，不得适合人体直接接触啊。说实话有点脏。 哎呀， 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在这游泳呢？那么据说啊，在亮马河游野泳的一支所谓的游泳队的队长，说队里边不少都是退休老人，这不是舍不得花钱办游泳卡吗？很多人觉得呀，游泳馆的赛道短，游得不过瘾。游泳馆的赛道标准的应该多长？ 是50米吗？ 还可以啊，短池呢？ 短池。你刚才说的这个词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行吧，反正据说就是游得不过瘾。 你说呀，你告诉我呀。 短池25米，一半嘛。 好吧。 短池世界游泳锦标赛。 短池是什么的简称呢？ 就是它那个池子短一点。长的标准池子50米，短池25米。 好吧。 当然了，还有一些非标的啊，比如说哪个酒店弄一9米的、10米的啊，也是有的。 扑腾扑腾进去。 对。反正一位经常在河边散步的市民就说，有些老人退休在家觉得挺闷得慌，来这儿和大家一起游泳锻炼，聊天下棋，可以解乏。那么对此呢，首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王辉说，北京的游野泳的爱好者其实群体还是挺庞大的啊，已经成了一定的传统，应该以劝导为主进行合理管理。那么北京市社科院的助理研究员卢饶选也建议说，未来可以考虑在部分游泳馆实行优惠啊，或者对于老年人免票啊、免费啊，是措施啊、错峰，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引导各个年龄段的游野泳的群体进入游泳场馆，对吧？就是过去可能很多人说，我打小都在这儿，就包括每次说什刹海游野泳也说哈，我打小都住这儿啊，原来这儿叫天然水厂，就是游泳池啊，现在不让游。 说以前怎么让游，现在就不让游了。 时代在进步，对不对？过去还可以满大街光膀子，就是男生啊，膀爷是吧？还可以出去遛弯散步呢。现在咱们不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文 明素质 程度也提上了。 对啊，咱不干这事儿，是吧？ 就是我们在海边，其实更多这种，就是海也分说这是海水浴场，然后那是野海，在野海里头游泳，你知道海是有浪潮有潮汐的，真的就是更危险了。 是。 所以真的是大家不要冒这个险啊，尤其是。你说大家特别是退休老人，他游泳有时候是为了锻炼身体让自己更健康嘛，结果这水质都不达标，游泳的时候你再怎么会换气，总是还是会 对皮肤上面 接触的， 皮肤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仔细想想你可能就会有点膈应了，下次你就不去了。 来看看各种各样的留言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哪些好看的或者戴过哪些好看的口罩哈。漫步小雨这属于挑事儿的，贺林太温柔了，你看人小美就爱突突怼李凯 是吧？但李凯也没手下留情，你看今天小美没来，他也直提人家，然后 请教我兔子说美哲在打喷嚏 啊，是不是？肯定是在打喷嚏， 不知道是吧？ 然后我觉得 Y 说的很好，他说医护人员的口罩最好看，就甭管他们戴什么口罩， 对， 因为他们是 治病救人的天使。 对，当然了，他们那个口罩也确实就是因为外科口罩，包括普通口罩，包括 N95 口罩，各种各样的，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戴的更多一些。 对对对， 嗯， 哎，其实我之前就是戴过一款，是不是咱台里面发的？ 嗯， 就是它后面是那种系带的口罩 啊，勒得慌。 那个真的是不太方便戴和取。 脸上有印吗？ 嗯嗯。不记得了， 没压住印儿了呀。 关键那时候如果是你扎一个辫子的话 啊， 当然你不会扎辫子，就是你正好能把它系到那个辫子那个发髻的那个位置， 嗯， 但是如果像是你披着头发它就总是系不紧， 嗯， 我觉得医护人员真的还挺不容易的， 头发也容易被，发型也容易被搞乱了。 对的对的， 嗯，主要是这一点， 嗯， 行吧，今天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在疫情防控阶段希望大家佩戴好口罩啊， 嗯， 遵守防疫规定，为大家好也是为自己好，是吧？ 希望朋友们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是最重要的， 哎。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贺林，谢谢大家的夸奖 啊， 我都看到了。 对，我们在聊天室里边，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中，都发了贺林的短发照片， 嗯， 啊，也经常不定期的会发一些我们主持人的一些活动吧。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天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儿，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风声中飘着金云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儿，青花瓷罐跟着卖药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喷笔万神，万笔叠神 ，Waiting for your confederation。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个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世界的夜全部被遗忘。 说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当老城边的夕阳会荡波浪花香。 北京的土著。 站累了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要一只八哥是倍儿有面子。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还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伴儿。哼，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正。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就一只 go go go go 不理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气好似神仙。 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Go go go go， 够不离的门脸儿。